手相看两不厌，山也无言，水也无言，万种柔情都传遍，在你眼底，在我眉间。曲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已曲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2月11号，星期日，再上三天班就彻底放假了。放假之前，我们先来关心关心天气，免得回家冻着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最高气温0度，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度到4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今天呢是腊月26了，距离除夕还有4天。按老理讲呢，腊月26炖大肉，相信这天是所有孩子们的节日，终于可以吃到年肉了。从腊月26开始呢，丰盛的年夜饭就要陆续出锅了，大家呢都会上街置办着过年的货物，干鲜果品、大鱼大肉，一锅炖肉呢是人们心中最朴实的年夜饭，与山珍海味比起来更过瘾更实惠。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不过好在还有一批提神的好消息。这两天啊，北京市纷纷向公众剧透了2018年庙趣横生的庙会情况。庙会是春节保留节目，而今年的庙会呢也将大不同，在家门口就能吃遍全中国，比如地坛庙会和宛如春天的龙潭湖庙会，还有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更是迎来了冬奥新春体育庙会，可以去庙会学滑冰、玩冰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玩耍，缠上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边吧，集体吧。 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乐

滴滴吹，好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微。小螺号滴滴滴吹，声声唤成归喽。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快回喽。茫茫的海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微。小螺号滴滴滴吹，声声唤成归喽。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快回喽。茫茫的海滩。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还得顺势。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那个顺势而为，我觉得重要性要远远，就是把握时机，把握战略点，把握时机要远远超过了战术。 阿里巴巴马云， 对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发现80%-90%优秀的企业都经历过3次-4次非常残酷的时代。一家企业没经历过残酷的时代，没有经历过内乱，没有经历过内讧，没有经历过外斗，这个企业是经不起风浪。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春节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在春节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老人打算在春节期间要教我咳戳子，就是咱们那种就有一个戳子，然后在上面可以用小刀来咳的那种，所以我还比较期待这件事儿。 春节期间我期待的事情就是和我很久未见面的侄子侄女，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一块聚会，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和成长的历史。 在春节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一家人一块儿吃个团圆饭，因为也有好长时间没有跟父母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了，再加上今年我弟弟也从美国回来了，这是这5-6年来我们家第一次能够吃上团圆饭，所以特别期待。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We'll be right back.

该对自己好。 热泪在心中回